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高空脊空气，本市今天白天以晴为主，受太阳辐射作用升温较快，紫外线强度很强，午后风力较为明显，大气扩散条件一般，大气较为干燥，外出时请注意补水防晒。随着温度持续稳定，暮春正是赏花季节，相应的花粉浓度偏高，提醒敏感人群出门要做好防护措施。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22到27摄氏度，湿度25%。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3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是为大家带来了每月一次的这样的一次阅读盛宴。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近期普通人都购买了什么书籍，为什么购买。我们还要说到近期普通人都关注了什么书，为什么关注，还有就是专业人士带来的推荐书目，还要分析解读这当中的精彩内容。那没错，很多朋友都已经了解到了，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安排的呢，就是亚马逊2018年4月的这样的一个销售排行榜。我们来了解普通人都买了什么书。接下来呢，就是搜索关键词榜，这是说大家都关注了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呢，就是亚马逊编辑推荐的四月份版，还有就是有一件事情，一会儿让亚马逊的两位专业的人士跟大家来分享吧。那首先介绍今天来做客的这两位嘉宾朋友，也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亚马逊编辑团队的两位专业人士。一位呢是亚马逊中国图书市场的运营总监朱文雅女士。你好，文雅。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亚马逊中国的高级图书编辑于浩先生。你好，于浩。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我说了我说除了前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那么丰富的阅读盛宴以外今天还有一个内容特别带给大家。咱们的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就别放一大包袱让大家笑到最后了，咱们提前透露一点点但稍后的时间当中还会给大家做一些详细的解读。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来分享一下呢？ 好，那我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因为顾客至上呢是亚马逊的宗旨，所以呢我们在阅读领域里面呢不断通过大数据等来了解和洞察中国读者的这个阅读行为和偏好，从而为读者提供更好的阅读体验。所以在刚刚一年一度的世界阅读日过去的是那个月，我们亚马逊中国在当天的世界阅读日发布了一个2018年的全民阅读报告，并且启动了我们挚爱阅读的一些活动。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只能够了解最近一个月大家都买了什么书，都关注了什么书，还有呢就是专业人士在这个月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内容。但如果您了解了这个2018年的全民阅读报告以后您就会比较清晰的知道这么长时间，应该是一年一度的这样的一份阅读报告都会在世界阅读日这一天发布。 今年是第五年发布了。 没错没错，那你就能够了解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我们中国人都喜欢什么书，都阅读了什么书，对这些书都有着怎样的一些评价。那详细情况在节目的稍后的时间段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内容。首先我们还是给大家带来的 很多朋友都了解的这样的一个销售排行榜。销售排行榜现在是有两个排行榜，一个呢是纸质图书的排行榜，另外一份呢是电子书的排行榜。首先我们来了解纸质图书的排行榜情况，有请二位。 好，那我先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亚马逊中国四月纸质图书销售排行榜。一，原则，原则是由世界著名投资家、企业家对冲基金公司桥水创始人瑞达利欧所著。这本书记录了达利欧对自己人生成功过程的反思，试图提供一套能够通用的理念，帮助人们在生活中做出正确的选择。 第二名，书名叫做《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这本书是一本新书，然后书中其实是介绍了一个有效实用的沟通能力养成的理论。它将会教会读者如何停止去争论对错，快速成为沟通高手。 第三是听众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一本书，也是家长们非常喜爱的一本书，《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它精选了最经典和最受欢迎的形象页面，按照这个综合的难度由易到难来排编，逐步提升孩子的专注力、记忆力、观察力三大能力。 第四名，《罗生门》。这本也是经常关注经典文学的读者们比较熟悉的一本书了。这本书是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集，然后可以读者朋友们可以在其中见到芥川龙之介对于讽刺社会丑恶现象的文字实力。 第五，慢煮生活。慢煮生活是纪念汪曾祺逝世20周年的散文精选集。这本书详尽地展示了一代生活家汪曾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志趣。 第六名，书名叫做《高兴死了》。这本书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这是最近冲上排行榜的一名常客。那它的内容写的是一个抑郁症患者如何通过自己去回忆一些有意思的故事来表现乐观、收获快乐的过程。 好，第七，世界美术名作20奖。这本书出自大家傅雷之手。这本书围绕着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近20位艺术大师及其名作展开讨论，着重介绍了文艺复兴初期到18、19世纪近20位画坛巨匠以及名作。 第八名，《月亮与六便士》。这本书是英国小说家毛姆的经典小说，它描述的是一个平凡的债券人放弃了自己平凡的生活，然后向着艺术努力奉献自己一生的故事。 第九，也是家长们非常熟悉的一本书，《宝宝的第一套成长书》《彼得猫》。这本书是在美国家喻户晓，几乎每个孩子都必读。那么它在全球已经有千万册的畅销了。它是中国也孩子也是最受欢迎的一绘本之一。 第十名，手绘版儿童科普书《幼儿10万个为什么》。这是一本专门编写给幼儿和学龄前儿童的科普读物。如果您的孩子也是一个经常喜欢提问为什么的人的话，我觉得这是这样子的家长一个非常好的科普书参照物。 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亚马逊中国四月的图书销售排行榜的情况。排位第一，原则；排位第二，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排位第三，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排位第四，罗生门；排位第五，慢煮生活；排位第六，高兴死了；排位第七，世界美术名作20奖；排位第八，月亮与六便士；排位第九，宝宝第一套成长书皮特猫；排位第十，手绘版儿童科普书幼儿10万个为什么。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亚马逊四月的付费电子书的这样的一个排行榜的情况，有请二位。 好，听众朋友们，亚马逊中国四月 Kindle 付费电子书排行榜，第一是《月亮和六便士》，刚才于浩已经介绍过了，我在这儿就不再赘述了。 第二名是《三体全集》，这本书相信经常关注节目的听众朋友也非常熟悉了。这是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代表作，它是讲述了一个社会科幻背景下的关于人性、关于历史的思考问题。 第三，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这本书是王小波杂文代表作。王小波终其一生都在思考着并快乐着，他以独有的这个调侃的笔调完成了对自由和理性的反思和书写。 第四名，微习惯，这是一本非常带着高深理论的书，那作者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将会教会你如何在不知不觉中达到自己可望不可及的目标。 第五，人间失格。人间失格是日本著名作家太宰治的生平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最重要的一个作品。他巧妙地将自己的人生和思想隐藏于主角叶藏的人生遭遇，借由叶藏的独白来窥探了他自己的内心世界，他认为的是充满了可耻的一生。 好，第六名，书名是关于区块链你不得不知的真相。这本书也是借由当下区块链概念的火爆而进入到销售排行榜的书。那它是摘自于著名的杂志哈佛商业评论。想要了解区块链的读者朋友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第七，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总共11册。这本书的话长期在榜单上，听众朋友们应该也是非常熟悉了。 第八名是中国通史。这是一本非常系统简明扼要的简述了中国历史的一个脉络的一本书。如果喜欢历史的朋友可以以系统的方式去快速阅读一下中国整个文化呀各种方面的发展。 第九，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这本书提供了8种思考路径，31个实战练习，4步，帮着读者朋友们能够打破我们日常当中经常碰到的沟通的僵局，教会读者如何停止争论对错，然后成为沟通的高手。 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4月的电子书排行榜的情况。排位第10的应该是承诺，补充一下，对不对？ 对。 来简单介绍。 来，第10名承诺，这是一本来自周浩辉的原罪系列的首篇，那是他首部以爱情为主题的悬疑推理作品。而周浩辉呢也是中国非常出名的一个推理小说的作家，如果喜欢这一类作品的同学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4月的付费电子书排行榜的情况。排位第一，月亮与六便士。排位第二，三体全集。排位第三，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排位第四，微习惯。排位第五，人间失格。排位第六，关于区块链你不得不知的真相。排位第七，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排位第八，中国通史。排位第九，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排位第十，承诺。那么为什么在最近的一个月啊，这应该是4月份一整个月的销售的一个排行榜，为什么在4月份啊大家关注了这些书？而且我的感觉是这一次的4月份的关注的书其实和3月份的这个销售排行榜的情况变化特别大。而且啊还有一个很少能够见到的事情，就是这一次的电子书的排行榜的榜单和纸质书的排行榜的榜单居然有好几本书重合，其实我觉得挺意外的。那么在我们邀请这个专业人士啊，来自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专业人士给大家解读这些销售排行榜的原因之前，我们先请到另外一位专业人士，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读客，大家了解这样的一个品牌吧。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要连线读客外国文学编辑部门的负责人朱一红女士，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有一本书名字叫做《高兴死了》，它这一次呢在亚马逊的4月销售排行榜的名次还比较靠前，是排行第6，而且是一本新书，有这样好的一个成绩啊！其实很多朋友都觉得，哎，这本书它到底怎么好？我们来听一听朱一红女士的介绍。你好，朱一红。 刘莎，你好。 好，我们直播机房还有两位啊，你的同行，一位呢是朱文雅，另外一位呢是于浩。哎，认识他们吗？ 你好，文雅，你好。 你好， 朱老师好。 为什么你们这样的一本新书啊取得了这样的好的成绩？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到底什么地方吸引了人？跟我们大家简单说一说吧，朱一红。 好的。听众朋友们好。高兴死了这本书呢，它是美国作家珍妮罗森的一部快乐故事集，它正式是在3月底上市的。目前到现在为止上市1个月的时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恩，谢谢广大观众、广大读者和听众朋友们支持啊。然后这本书的作者珍妮罗森，她从小就患有抑郁症，她还有焦虑症、一些精神的障碍症，而这本书是记录她在精神状态尚可的状况下，记录下生活中一些荒唐但是有趣的事情，比如说她和她的医生的对话，她和家人的故事，还有存在于她脑袋里的一些非常幽默的点，这些高兴死的时刻，她就提醒着我们珍妮，生命的美丽、生命的破碎都是存在的，而去博得一个更美丽的、积极的生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愿望，所以成了珍妮在这本书中最主要的要去分享的一个态度。 他想提醒读者，你可以去疯狂地收集一些平淡生活中的有意思的瞬间，用它们去回击每一个糟糕的日子。所以这是这本书的一个大概的内容。而且你为什么会写下这本书？ 嗯， 是因为他来，他生命中有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光，就是在好几年前，作者他陷入了一场非常严重的抑郁症里，然后他尝试了所有的常规方法，吃药啊，然后定期的去看心理医生，但是依然没有起色。就是他有点愤怒，他愤怒为什么，他为什么不能克服这样的一个病症，找不到回击他的一个办法。所以他下定决心说，他要去让自己真正的疯狂的高兴起来，哪怕是想象成这是一场对抑郁症的报复也好。所以在接下来几年时光里，他就促使自己去做一些疯狂的好玩的事情。他跳进喷泉里，他参加一场说走就走的公路旅行，他去追寻 UFO 的踪迹，等等等等，这些故事都被收集到这本书里。所以这是高兴死的真谛。他还在推特上发起了一场关于高兴死的运动，去鼓励大家夺回自己在人生低谷时被夺走的快乐。而在几个小时里，这个活动就传遍了全球。 哎，一红，刚才你跟大家介绍了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已经能够感受到了，这是一本啊非常阳光的疗愈系的书籍。但是呢，像这样的书籍啊，其实在现在的图书销售市场啊有不少。就当时你们做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这本书能有一个这么好的成绩，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呢？ 我们考虑到了，但是也并不是十分的确定。但是它确实是有一个它的独特之处的。 嗯， 它的独特之处就是它作者身份是比较特殊的。 嗯， 它是一个快乐的抑郁症患者。 嗯， 写下的一本书。 嗯， 而通常我们在市面上读到的很多身心灵自助类的图书，大部分都是一个比较，就是本身是一个各个状况都比较好的一个作者。 对对对， 但是这本书它反而是从他让你看到啊，生活就是有这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我作为一个这个书作者，就是珍妮本人，他也经受了非常多的考验，他反而是从一个黑暗的角度去切入，让大家看到，即便是处于生活中的低谷，你依然可以努力的让生活得到改善。 没错没错。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别人家的孩子，别人家的老婆，别人家的老公啊，都成了每一个人的心理的这种伤痛。但是当我们看到这本书高兴死了，当我们了解到啊，这是一位严重的抑郁症的患者，他发自内心的高兴的那些事情，我想每一个人看了这样的一本书都会受到深深的触动的。好，一红，我们的连线啊就快要结束了，那最后还有什么内容想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关于高兴死了这本书？ 最后就是想和大家分享，就是说这本书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快乐就是一种能力。 嗯， 希望每个人即便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也可以变得高兴起来。说完了。 首先感谢啊一红带来这样详细的一个介绍，让我们大家呢对这本书有了清晰的了解。其实也要祝贺一红，就是你们上海读客的书籍啊，在最近几年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读者的喜爱，在很多的排行榜当中都能看到你们书的身影，也希望你们以后的成绩越来越好。 谢谢刘莎。 好，谢谢一红。好，再见。刚才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是连线了朱一红，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本新书，这样的一本啊能够触动大家心灵的新书，能够给读者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同时呢读者也会用他们的购买啊来表达他们对这样的一本书的喜爱。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两位专业人士朱文雅以及于浩，跟大家来分享好多好多书。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阅读的一次盛宴。刚才的时间当中，我们连线了来自上海读客的朱一红女士，请她跟大家介绍了他们的新书《高兴死了》的一些情况。文雅和于浩，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就虽然 每年出的书得有好几十万种，然后每个月的书也万万千千，但是总会有一些好书脱颖而出，受到读者的喜爱。 这个也是就是我们一直每期节目都会有编辑推荐这样的一个理由吧，就是因为其实很多哪怕是长期读书的读者可能也不知道，其实每个月在整个图书市场上上新的数量就会超过有一万本，但这个显然不是一个人的阅读量是可以吃得下的，对，所以其实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呢，去选书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啊。如果每个月上新就至少有一万本，这应该是一底线啊，一年十二万本。 对， 大家别忘了还有一个前提，有一基数，还有好多书它一直都在卖，一年 对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一些经典书， 对啊，一年12万本，然后十年就是120万本。可是这个图书市场可不仅仅是十年呀，所以如果从这样多的书当中去挑选啊，我觉得普通人确实也是一个难题。那么刚才我们是说到了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在过去的四月份，普通人都买了什么书，为什么购买？刚才呢也说到了，是有一些书真的特别好，能够给大家带来巨大震撼。除此以外啊，两位专业人士，你们认为啊，四月的这样的一个销售排行榜，普通人买了这些书，他们为什么购买？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吗？跟大家来解读一下。 好，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表述出来的观点吧，就是在经管这个图书的领域，因为这个关注这个领域的可能会偏商务这种人是多一点。那在这个领域的话呢，首先原则这本书我们就不讲了，因为 原则上榜好多 对，已经热度很高了， 对、 相信 好多次了， 很多听节目的听众都已经读过这本书了，我们就不在此赘述了。那有一本很新的书，就是这本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这本书它的表现是非常好的，它在四月份的排行榜中冲到了纸书和电子书的两个榜单。然后这本书为什么会有不俗的表现呢？是因为这本书本身讲的是一个非常实用性的一个理论，因为他在去讲所谓的沟通场景的时候，他会往大方面会讲到说商业合作伙伴的这样子一种很正式的谈判，那小到的话可能说是家庭邻里啊，甚至是夫妻两个人之间这样沟通的小的场景，所以说它是一个起点很高但是落点又很低这样子一个适用维度非常广的一本书。然后第二本就是关于区块链你不得不知的真相，这本书的话主要是还是得益于区块链这个对概念的持续火爆， 两年了吧，已经应该差不多两年了。 对，因为这个怎么说呢，也是大家持续关注的，相当于是一个财富的点吧，大家都不想错过历史上可能会成为一个变革性很大的这样一个机会。 刚才我们是了解了原则真不用再说了，在很多的排行榜啊都是一个特别好的成绩，然后呢在亚马逊这样的一个销售排行榜当中也是好几次上榜了。那也说到了这个新书，其实我真没有想到啊，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居然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成绩。你想这明显的是一个理科学校， 对， 然后人家讲这个文科的沟通的内容， 对 啊，但是 我觉得现在的读者对于自我的这个提升的追求啊，以及要掌握一些热点的这个知识还是非常那关注的， 特别关注， 对， 就包括咱们后面刚才于浩也谈到的微习惯，然后我觉得也属于这样的一个书籍。区块链呢，那就是大家只要区块链，然后一直的这个热潮一直在存在的话，恐怕跟区块链相关的书籍也一定会取得好成绩的。那除了于浩刚才谈到的这些内容以外啊，文雅，你的看法是怎样的？ 我想借刚才这个朱老师介绍的那本书《高兴死了》，还想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那个《微习惯》，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处。它的作者也是一样，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宅男，他没有一个特别耀眼的履历啊，或者没有高薪的工作，他是普通人一样。但是他有时候会对自己在培养习惯当中的话做的一些研究的话会非常有心得，比如说他会给出一些可能有悖于你之前认识的一些结论。我们都知道21天会养成一个习惯，他认为21天是不可能养成一个习惯的，然后 我觉得210天都不见得能养成一个习惯 对，还有我们书上或者经常说是兴趣是最大的老师，对吧？所以他认为这个动力的这个策略远不如这个意志力的策略有效，所以他往往做了很多的这个决定决心之后像普通人一样都失败所以他一想起来每天要锻炼30分钟的话，他一想起那个疲倦感就完全付诸不了时间。 咱们投票一下吧，跟你们亚马逊推荐编辑推荐一样的原则，你们谁能坚持每天运 锻炼30分钟，我不投票，我坚持不了。 虽然我是一个热爱运动的人，但是每天30分钟我也坚持不了。 于浩， 我现在也就是以我的体重，现在是应该要开始锻炼了。 但是你坚持过吗？ 对，其实习惯最主要的地方就是开始培养的这个点有点难。对， 所以他提出这个微习惯，就是刘莎还有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很简单，就是他提出一个俯卧撑的这个概念。就说你一个俯卧撑就每天做一个， 完了我一个也做不了。 所以就一个你还是能克服，但是你摆开那个架势的时候啊，他会提醒你，既然你摆开架势了，哎，今天要不再做两个做三个，不要给自己压力，今天想做一个就一个两个。 没错，千万不要把培养习惯啊当成一件特别痛苦的事，痛不欲生的事，我想谁也是坚持不下来的。所以于浩，你就想吧，你虽然到了该调整体重的这样的一个身材了，但如果你不从每天调整1公斤算，你想从每天调整1克算的话，觉得这就容易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坚持每天30分钟呢？ 我觉得可以从今天开始。 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这个4月啊，大家为什么要买这些书？为什么这样的一些书，他们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好，再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关于在这个经典文学这个领域，刚才大家也都看到了，像《月亮与六便士》啊，《罗生门》呐，《慢煮生活》这一类的书，又开始就是在整个四月这样的一个阅读季的月中，又冲入到排行榜里。那这个我觉得体现的话呢，是读者朋友们比较去在阅读这个选择上，比较选择一些相对于轻松。更能够调节自己生活节奏和这种情绪的一些作品。 我还说呢，我说为什么《月亮与六便士》它其实很久没有在排行榜前十位出现了，原来是因为这个阅读日的这样的一些活动也是有关系的。 对，其实这个榜单对某种意义上它也反映了整个阅读季的时候大家的选择是一个什么样的分布的。 刚才呢我们是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啊销售排行榜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来关注啊，在这个四月普通人都关注了什么内容，一定要注意啊，这并不是购买的，可能就是您去点击了，您去搜索了，您去研究了，但是他最后没有交钱购买。那么这样的一份搜索关键词榜，我们也来简单了解一下。 好，下面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亚马逊中国四月纸质图书搜索关键词排行榜。一、圣经。 二、 Python。 三、 三体。 四、原则。 五、哈利波特。 六、人类简史。 七、东野圭吾。 八、 DK。 九、商务图书馆。 十、时间简史。 那么4月份亚马逊中国Kindle 的电子书的搜索关键词排行榜是一、 Kindle。 二、三体。 三、东野圭吾。 四、原则。 五、金庸。 六、 Python。 七、村上春树。 八、人类简史。 九、遗落的南境。 十、知乎周刊。 哎，为什么这一次的搜索关键词榜的重合度啊和销售排行榜的重合度特别低啊？其实以往的重合度能达到很高，什么原因啊？两位专业人士跟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吧。 其实大家看一下就是听一下我们刚才有说过的这个榜单的话，重合的点主要还是集中在之前的一些热门作品和经典作者身上。那这次不重合的地方呢，主要是受一些时效性的热点影响，比如说像霍金去世影响到时间简史的热搜。 对，还有关于那个电影。 对，像电影湮灭的上映，它会带动原著遗落的南境这样子的一个搜索。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业人士朱文雅女士和于浩先生，跟大家来分享最近一个阶段普通人对于书籍的购买还有关注，以及呢在稍后的时间段当中他们会跟大家来分享作为专业人士的他们给大家带来的那些书籍。也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下一个 bus 公车名叫不是那一，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不变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 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的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来自亚马逊中国编辑推荐团队的两位专业人士朱文雅女士和于浩先生，跟大家来分享一次阅读盛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的呢是近期普通人都购买了什么书，为什么要购买，还有啊普通人都关注了什么书，为什么关注，以及作为专业人士的他们啊，作为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他们，为大家带来的四月的亚马逊编辑推荐的这样的一份书单。那刚才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其实我们就说到了啊，在刚刚过去的四月份有一个大日子，这个大日子呢让所有喜爱读书的朋友啊都特别的欢欣鼓舞。因为在这个大日子里面呢，第一，书特别多，好多的出版机构会赶在这一天推出好多的新书。第二呢，作为很多销售单位来说，在这一天，包括这一天的前前后后，都会有好多的阅读活动。第一，书多了，第二，书还便宜了，所以大家都到这个时候呢特别的对书籍感兴趣。而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他们呢也在四月份啊特别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份书单。还有刚才说到了，在4月23号世界阅读日这一天啊，是发布了亚马逊的年度的阅读报告。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份报告的详细情况，有请二位专业人士。 好，听众朋友们，阅读呢在大众的生活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啊，越来越多的读者呢将阅读视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没错，这标准就是菜谱。 对，你可知道在我们刚刚过去的世界阅读日的话，亚马逊中国啊针对读者的话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活动，就是每个人都是一本奇书。我们做的这个活动的话，就通过几个题目让你来测试一下，结果每个人都对应上有一本奇书，非常的大家喜欢。我到底是属于折射出自己内心的这个啊状况，我到底是属于哪本书。所以说啊，这个阅读啊是每一位自己和作家的交流，也是阅读，也是和自己的这个对话。 嗯， 那么我们结合调查哈以及亚马逊的大数据呢，我们今年的这个阅读报告啊，分析了过去一年中国读者的这个阅读行 为和趋势。那么接下去就会有几个亮点哈。跟大家分享一下。 哎，我们来了解啊。 对， 第一个亮点是什么 啊？首先从这个阅读量来说的话，近五成的受访者过去一年的阅读总量超过十本，八成的受访者日均阅读半小时以上，全民阅读热情高涨。刘莎，我先问问你，每天有没有阅读半小时以上？ 如果我要是综合加起来的话，我肯定超过半小时。我是属于可能今天我读一天，明天我歇一天。 哎，一样一样。 你要让我每天读半小时，就跟刚才说 每天 锻炼半小时，你打死我吧。 好，第二个关于这个阅读报告的一个要点是阅读正在成为绝大多数人生活的必须。那我们从调查结果来看的话，有 63% 的受访者认为阅读是生活中必须的部分，只有 1% 的受访者认为阅读是可有可无的。对，阅读正在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你说的那个，我觉得你只要一说这话，我就想起菜谱来了。 嗯， 我其实你看我是一个这么爱阅读的人，我经常购买菜谱，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必须要举着菜谱，然后照着那菜谱一步一步的辅导去炒菜，所以我真买了不少菜谱。 嗯，这说明阅读也有一定实用性，对吧？ 但是都是 对读书的第一步嘛，都肯定是要买书嘛。 嗯， 对，买菜谱是吗？ 对，肯定要。 而且我买的特低级，人家都买什么？这八大菜系我买的都是家常菜、什么炖个豆腐怎么弄啊，包个包子我到现在也没学会发面，我就怀疑有时候那菜谱里面说的什么少许微量，它难道就不能给我标成几克吗？ 哎，我觉得做菜这个事情啊，一定是要深入你的灵魂的。因为为什么呢，我在小的时候也是举着一本书在那炒菜，结果炒着炒着那个书就掉在锅里了，然后那本书浸满了油，我拿起一看，下一步怎么炒，我就在厨房间叫火了，不知道。所以像我们这类拿着书来做饭的话，估计也不是什么。 后来我发现啊，我告诉所有听众朋友一个我的发现啊，就如果你看中餐，你会发现什么酱油少许、盐少许、醋少许特别多，但如果你要是找一本西餐的书啊，做个小蛋糕，那些书对都是克， 对。 那些书我从来都没买过，因为我觉得那对我来说太高难度了，但是我看了。 对，我对课的把握也很不好，所以每次课都要量一下的话太浪费时间，后来我也不做了。 好，我们刚才说到这阅读真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啊。 嗯， 那么除此以外啊，这一份全民阅读报告当中的亮点还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分享。 好，那么从阅读方式和介质来说的话呢，纸电一起读成为主流了，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在同时阅读纸书和电子书。 嗯， 随着这个数字阅读的不断普及，越来越多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以电子阅读书为主了。这次的调查是显示了19%的受访者在过去一年以内的话，主要以阅读电子书为主，比较较去年而言的话，4%的话，这比例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啊。真是啊，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然后在这个大众对付费的阅读接受度也逐渐的增强了。近八成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一年内为电子读物付过费。那么从年龄段来说的话，90后00后相比其他年龄段付费电子读物的话占比会更多。 我一定要请教一下两位专业人士，既然是来自亚马逊的，我发现一个特点啊，就是你们的电子书包括你们的 Kindle 很多朋友都已经是特别喜欢特别接受了，而且说起你们的 Kindle 这应该是独占鳌头了。电子阅读这方面很少人能够和你们比肩，但是很多朋友会发现这 Kindle 里面的这个电子书有的时候呀它特别贵，有时候特别便宜，能不能告诉我们大家一个窍门，什么时候买这电子书能便宜啊？于浩， 这个我觉得就是如果是经常看电子书的用户的话，要持续关注我们的网站，就是经常到我们网站上来转一转，你就会发现哦，我们那些便宜的电子书都在什么地方了。对，然后其次的话呢，大家可以就是多关注一下我们平时可能会在一些活动，比如说世界阅读日期间 过了， 我们一定会有特别特价的书，特别好的书给到大家。然后至于在这个图书定价方面的话，因为怎么说呢，我们电子书其实也会受一些整个图书市场的影响，所以说在定价策略上其实是一个影响因素非常复杂的一个决策过程。 哎， 对， 没错。 那我在这儿的话要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亚马逊两个非常贴心的服务，也就是说包月服务，电子书的包月服务，那就很合算啊。 哦， 因为10万余本精选的中英文电子书，10万余本一次购买的话就可以整月 来读，整月就是一个月12块钱 啊，这太便宜了。 一年的话118， 这就是你们有的通常的一本电子书的半价，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比较合算的。 对，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包月服务。还有就是亚马逊，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 Prime 的会员，现在如果是 Prime 会员的话，很多电子书都免费读， 免费 哦，是这样的。 对，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刚在节目之前就说到了亚马逊四月的这个电子书的销售排行榜。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份排行榜，我们就能够看到啊，通常都是那种特别大、特别厚的书籍，他们在电子书的排行榜的排位是比较靠前的。其实一方面是电子书真的挺方便的，另外就有的书是好多本，十好几本，然后如果你单独的买的话，价钱也挺贵的。如果有合算的电子书的话，我觉得这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好，刚才我把你们的内容打断了，我们继续回来说一说亚马逊中国2018年的全民阅读报告的亮点，还有哪些要跟大家来分享。 好，现在跟读者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关于阅读偏好上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观察点。那在阅读偏好上的话，首先从性别来看，我们发现男性的这些读者朋友们更偏爱像历史传记、社科人文以及科幻文学这样子的作品。那女性的读者呢，她会更偏好于像悬疑推理以及励志温暖类的这样子的图书。对，然后在年龄段的分布上的话呢，我们发现50后到80后的受访者比较偏好经典名著和历史传记，90后的读者朋友们比较偏好的是经典名著和中国文学，那00后的受访者比较偏好的是外国文学。这里重点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就是在阅读原版书的这个读者群体中也越来越年轻化，那90后、00后各占了将近20%。 那有一点我真没有想到啊，女性受访者居然偏好悬疑推理以及励志温暖。励志温暖我能理解，但是这个悬疑推理， 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喜欢悬疑推理的女性。 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不喜欢悬疑推理的女性。 我也还是一个典型的这个非典型的喜欢读历史传记的女性。 我也是一个非典型的喜欢阅读历史传记的女性。 所以这个其实报告的话还是向大家展现了就是说一些趋势或者是一些大的概貌。那当然每一个阅读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为，每个人对阅读的理解以及阅读对每个人影响还是不尽相同的。 哎，我觉得像学霸于浩，你就属于这里面只要是带书两个字儿的，你带书这一个字儿的，你就全都阅读，是不是？ 我觉得我比较符合我这个年龄段的那个表现特征。 你哪个年龄段？ 我 来暴露一下年龄， 90后。 哎，不对啊，你看其实你也在编辑推荐的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好多的这个名著还有历史传记，所以你刚才说你偏好经典名著和中国文学，我觉得经典名著算是合适的，然后中国文学也算是合适的。可是呢还有那么多其他的内容呢，还有你还讲过很多的财经的书籍哈，小黄 的书籍。对，我看你平时很喜欢看一些管理类的，没见你看过经典名著。 我觉得这个读书其实相对于多元化一点，会就是有助于你整个系统的提升。其实我们也会从亚马逊的网站上去看一些读者朋友们的一些选择偏好，我们发现绝大多数那些阅读量特别高的人群，其实他的阅读是极其分散的，就是他不会局限于某个类别的书，因为这个会跟你去考试偏科一样，如果你读的书特别集中的话，其实不助于阅读对你个人的提升。 没错没错，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的亚马逊中国2018年的全民阅读报告啊，其实是一个大数据方面的调查，告诉大家大多数人在什么样的年龄，在什么样的性别，在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岗位啊，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好，都有着什么样的阅读习惯，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因为毕竟阅读啊，除了自己一个人分享，那么如果能够更多的人去一起分享阅读的快乐，才是一种真正的阅读的快乐。刚才呢是跟大家介绍的亚马逊中国2018年的全民阅读报告。那接下来我们的另外一个内容，那么专业人士给大家推荐的这样的一个书目，亚马逊编辑推荐4月份的书单，接下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好，刚才于浩说的读书要多读书，读书要读广的书，所以呢亚马逊编辑推荐的话也是我们长期进行图书推广的一个项目， 就是很多大家压根都没看见过书名，不知道什么书的书，他们就给推荐了。 对，还真是，我们每月从大量的书单当中，刚才于浩说每个月的话新书就有10万来种，所以我们每月从大量书单当中推选出当月的编辑推荐来奉献给读者们。 哎呀，那真是万里挑一的书，你看10万种里面挑10本。 对，那我们首先还会先筛一篇，然后会把一些好的书聚集起来，让每个人读。读完之后的话，大家热议讨论，有时候还真的脸红耳赤的。然后来把哪一本好书啊、分享给大家。当然，于浩经常是借吃饭的时间读了很多书。这样， 于浩，这是你的。虽然不能够每天锻炼30分钟，但是可以通过吃饭的时间来阅读来控制体重，是吧？我向你学习。 好，那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亚马逊中国四月份的编辑推荐。一，雷蒂西亚或人类的终结，这本书讲述了2011年年仅18岁的少女戛然而止的一生，也以此为契机展现了法国当代社会的阴暗面，质疑了如今社会的人性界限。这是一部在冰冷暴行中重现生命温度的非虚构类文学作品，被很多人比喻为当代版的悲惨世界。 第二本《钱》，七步创造终身收入。这本书呢，作者以清晰的语言和鼓舞人心的故事，描述了给读者朋友们讲述如何去提升自己理财的这个认知。那这本书值得一提的点是，他在书中与50多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金融专家做了一对一的访谈，那其中的知识会非常具有这样干货借鉴的意义。 三，魔鬼物理学一，隐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物理学知识。这本书告诉大众，物理学并不只是抽象的公式和名词，它更是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本书会让读者产生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原来在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的表象之下，是科学在为我们服务。此外，这本书还从历史的角度介绍了许多人类知识的科学新发现。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对物理很感兴趣，或者你的孩子对物理还不感兴趣的话，这本书都是非常值得一读的。 好，第四本这本书我要先说一下，这个是我近几个月以来读过的我最欣赏的一本书，名字叫做《洞察：精确观察和有效沟通的艺术》。这本书它的特别吸引我的点在于，这个作者他并不是一个搞那种类似于就是相当于观察课啊这样的一个心理学的，他是一个欣赏艺术品的一个鉴赏大师。那他会在书中告诉你如何去通过说我去观察艺术作品的这样一个方法论，指导人们在生活中可以进行更精确的观察，更有效的沟通。 就这本书其实它应该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你看完以后就觉得饱了，是吗？ 对，我觉得。 比如说呢，这本书倒不在我的这个编辑推荐里面看过，对，是于浩强烈推荐的。 对。 比如说它有里面。 我觉得一会儿给大家去详细讲这个例子吧，我觉得里面有很多例子就特别有意思。 好，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份四月编辑推荐的榜单。下一本书是。 五，高情商谈判。这是哈佛大学著名谈判课教授潜心40年。总结出风靡全球的5大高情商谈判技巧，帮助所有人洞察需求，管理情绪，达成谈判。在这本条理非常清晰的书当中，作者指出了不管是商务谈判、人际交往或者是家庭交流，优秀谈判所依赖的不仅仅是对他人的尊重，还包括对自身感受的尊重。 好，第六本，这本书的书名比较有意思，叫做他跟我聊到樱桃树、灰尘以及一座山。这本书讲述的是名为保罗的主人公在英国在美国旅行时意外被捕，然后在监狱中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那与这些人的交流对话中，他去发现了很多生活上的一些感悟。 七，你是我的一切的一切，讲述了一个天生患有罕见疾病的人追求爱的故事。这本小说文笔优美，温情动人，非常具有可读性。它的故事性也对当下的青少年具有教育和鼓舞意愿，教导他们要勇于突破外围的禁锢和过度保护，寻求自己的真爱，在广阔的世界里要勇敢的闯荡。 好，第八本。氛围美食影像学。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技艺非常高超的一个摄影大师，而且他摄影擅长的这个领域呢是一个美食。我觉得这个对于当下很多喜欢去拍照发朋友圈的这样的一些读者朋友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借鉴的一个参考书。那在书中的话呢，他讲了很多关于构图技巧啊、场景布局、道具制作以及光影的利用这样的一些很实用的摄影技巧。 九，山本是贾平凹最近精彩的绝伦的长篇力作。他曾经说过，山本的故事正是我的一本秦岭之志。这是一个发生在乱世时期的互为知己般的绝美爱情，一部写尽人间纠结苦痛和欲望，瞻远未来的现代启示录。 好，第10本《清单人生》。这本书描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老太太。这个老太太63岁了，但是她在自己的生活中一直坚持着是一种非常严格的一种清单式的生活。比如说，她一定要6点起床啊，12点用餐，这样子每一个节点都安排的非常的精准。那在这本书的中间描述过程中，就是这个老太太如何一步一步改变自己固有的一个生活习惯。那作者通过这个故事想要告诉广大读者说，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其实是让你舍弃现在舒适的生活重新开始。对，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刚介绍的亚马逊中国4月份的编辑推荐的书单。一定要强调一下，这一份的书单虽然有1、2、3、4、5、6、7、8、9、10的这样的一个排序，但实际上每一本书都是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最爱，他们的排名并不分先后，只不过是为了方便大家的收听。第一本书《雷蒂西亚》或《人类的终结》，第二本书《钱》，七步创造终身收入，第三本书《魔鬼物理学一》，隐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物理学知识，四洞察，精确观察和有效沟通的艺术，五高情商谈判，六他跟我聊到樱桃树灰尘以及一座山，七你是我一切的一切，八氛围美食摄像学影像学，九山本，十清单人生。哎，这样的十本书啊，我们因为时间有限，前面的简单的介绍过之后，我们下面呢是不是挑一些重点的书目来跟大家说一说？有请二位专业人士要跟大家来分享哪样的书籍呢？ 嗯，好，刚才也有跟大家留过一个悬念了，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本洞察的书， 这本吃不下去饭的书。 对，这本书为什么会有意思呢？我给大家举几个书中的例子，大家就会有所感悟了。这本书一上来就讲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例子，它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某一年，美国的一个购物中心被恐怖分子劫持，然后劫持完了之后呢，美国的特种部队安排去做人质的营救。当特种部队的士兵去打破防守进入了之后，他拿枪打死的，最后结果发现全都是被武装了的平民。 那肯定是这个犯罪分子他们自己经过化妆了，或者叫伪装。 对，因为他们当时就是要制造这起恐慌，他们是把整个购物中心占领之后，把所有的平民去做了一些装饰上的改造，让他们看起来很像恐怖分子，所以他们就是有意的做了一场好人对好人的屠杀。对这个事情，对作者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其实就是想说明说，如果这些特种部队的人受过一定的训练的话，他们可以在非常紧急的环境里迅速判断出这个对方的人的身份是什么，所以其实就是他们没有这样子一个快速反应的洞察的能力。对，所以导致了这次惨案的发生。这个例子也一直用在作者对海军陆战队、海豹突击队这样的一个高级的作战队伍的培训当中。这是我觉得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作者其实这本书不只是完全一些空洞的一些个人经验，他会有一些很深层的理论，比如说在意的能力。对，所以导致了这次惨案的发生。这个例子也一直用在作者对海军陆战队、海豹突击队这样的一个高级的作战队伍的培训当中。这是我觉得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作者其实这本书不只是完全一些空洞的一些个人经验，他会有一些很深层的理论，比如说在一些大脑的研究理论中会发现，大脑是有人类的大脑区别于动物的大脑有一个非常重点的点是什么呢？它会幻想，就是很多动物其实是不会幻想，但是人会幻想，幻想就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和坏处呢？好处是它会有一个联想补充的作用， 坏处就是会让你带来幻觉，不能很稳定的判断当下。 对对对 哈。 对，比如说大家有可能在网上看过一些有意思的文字，就是你读完这段文字之后，发现文字的意思全部都理解了，但是你仔细去看每一个字的时候，你发现这些文字的顺序全都是错乱的，但是完全不理解不影响你去理解这段文字，说明顺序没那么重要，因为你的大脑会自动补足。 哎呀，这真是一本 这个神书，我觉得， 对，我觉得主要是里面的很多例子特别实用性，会吸引人。 我就突然想到，以后我要再看书吧，这编排要编排错了，我依旧能理解，我就得想，这并不是编辑编错了，是诚心的要这样的去设计一下这书，是吗？ 对对对，所以这些很多时候校稿为什么校稿不出错误来的原因？ 你知道有一个词叫找辙。啊，刚才呢是于浩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时间非常有限啊，最后一点点时间留。给朱文雅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推荐吧，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再留给你了。嗯， 好，那我就推荐一下刚才第十本书介绍的是这个《清单人生》。 嗯， 它是瑞典的暖心小说之王巴克王的第三本书。如果你之前看过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和外婆的道歉信》，你就一定知道这个作者。那么这本书的话呢，在讲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重新开始，每一次的重新开始都是值得鼓舞的。在你读这本书的时候，请准备好纸巾，然后迎接这个笑泪交织的神奇故事。希望每个人都能走出那种艰难，那种艰难是你要舍弃无比熟悉的生活，重新开始。 哎呀，其实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很少推荐这种疗愈系的书籍，这一本书出乎我的意料。那么也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温暖的五月啊，看这样的一本温暖的书。用带纸巾吗？必须得带纸巾是吧？ 可能像我这类的读书特别爱哭的，然后一定要带纸巾。 好，我们的结束语时间已经到了，有请二位。于浩， 好，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这个正好也说过了，刚才过去的四月份是一个读书日，那刚才我们也给大家分析了阅读报告了啊，所以大家其实会看到，哎，我在阅读中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层次，接下来大家就要努力去提升自己的阅读量了。嗯， 好，感谢于浩，朱文雅女士。嗯， 好，一月不读书，二月不读书，三月不读书，四月不读，五月总得要该读书了吧。听众朋友们，我们向大家介绍了今天这么多的好书，我们一起来读书吧。 我们一起来读书吧，感谢两位专业人士啊，带来这么精彩的推荐。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再会， 再会。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 我是俞敏洪，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行为上会有相应的变化，对社会的了解，对自己的精神的丰富性的追求上，它是一种乐趣。只要坚持每天读两个小时的书，一个小时呢，实在不行半个小时，坚持一到两个月，你就会发现你是离不开书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 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